初心，继续前进。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夜爆红惹猜想，工匠精神无回响，抓耳挠腮问为何，所谓营销问其详。各位看官，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不久的以前呢，咱们还为了吃什么能不能吃饱而操心呢。如今短短几十年过去，大多数人的日常烦恼就已经变成了在纷繁复杂的选择面前纠结着今儿到底要吃些什么了。然而如此甜蜜的负担，在有些人那里也变成了另外一种真真切切的烦恼。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听一听，站一站了啊，都来尝一尝老陈家的面了啊。老陈家的面那真是名不虚传了啊，要是不好吃从来不要钱了啊。要说面咱们净说面子，活出来的一个蛋子，赶出来的一大辫子，下到锅里莲花瓣子成了碗里团团转，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三人吃斤半，各位顾客看一看，算不上来你混蛋。没用啊，你这面这 面这神经病，这人有毛病，甭理他甭理他， 走这怎么回事？嘿六子， 哎，陈哥 怎么又怎么又来了呀，也不打招呼，点个头就往里进， 什么叫又来了呀？ 可不嘛，你说你天天跑这吃白食来，你也是个读书人，你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啊，这个 我本来我这就赔，你看看除了你都没人来， 我要是 我这东西 对 物美价廉啊， 你看 是不是啊？ 我 你看看他什么那个 我 东北的葱油饼， 我 什么玩意儿还排两天的队， 我要 那好吃吗？ 我 秃噜就吐了，那面那葱， 我 做的就是做面食生意，我能吃不出那不是好面，那都不是拿好面肥发的。你这边基本上定制那捏面人，我花那么大价钱，我订了一个缩小版的小陈儿，嘿，给我气的， 哎呀， 我再不来，你不是就更没人了吗，宝贝儿？ 不，那我的东西明明比他们好，怎么就没人啊？你说说怎么为什么？ 哎呀，我给你琢磨琢磨啊。 你说说东，你现在是东边那边那破葱油饼，怎么就火的破葱破面破饼，破？ 你怎么？你不要紧的吧？ 气死我了！ 你不要紧的吧？ 你说说为什么？您先说说这东边这葱油饼。怎么就能火得？你给我说一说。 东边啊，人家有人家的办法。 什么办法？ 人家雇人排队啊，人家雇人排队弄假的呀。 啊，和那排队那两天那人不是真，不是 真。多新鲜呀、啊！ 我说的， 人家天天的，哎，这人啊，就这人消费啊，人买东西从众心理，知道吗？你都上那儿买去，人一多，大家伙就都愿意去了。知道吗？ 哦， 哎， 那西边那怎么回事啊？ 西边那是走街串巷的，走街串巷的营销啊！ 哦，人都满大街给他们散去。 对呀、 啊。哦，这就行了。 当然了，啊，甚至说人家这广告，你知道人都坐哪儿去了吗？人都坐茶馆说书先生那儿去了，生生的嘿把西边那家。不是捏面人吗？ 啊， 给安排到各类武侠小说里了，懂了吗？能不火吗？人家有营销啊。 酒香不怕巷子深，我就瞧不上那玩意儿，你知道吗？哎，咱就好好弄内容，早晚有一天能火。大浪淘沙，他们的火一阵长不了，你知道吗？长不了 啊！ 切，那你说怎么着？ 你不是长不了吗？ 不是， 你等着挨饿，行吗？ 不是，他不也，你这短短的也行吗？不是，是你先说说怎么着啊？ 我给你想想辙啊。 你说有什么办法？ 有点新的宣传手段。 什么手段？ 你呀，这样，你带着你们家的面食，到。去灵隐寺的那条路上，知道干嘛去吗？ 到那干嘛去？ 在这条路上你卖。 这条路上？ 现在去上香的什么人多呀？ 啊， 哪上香的哪儿人多？ 上香灵隐寺的人多。 哎，灵隐寺上香的里头，上香的里头，这些人里头什么人多呀？ 这些人里头那。什么人没有？有反正我看着都穿绸裹缎，有的还抬小轿上山。 有钱人多吧？ 嗯， 对不对？有钱人要是多，哎，比如说吧，来一大老板刘云，哎，刘员外刘云知道吗？ 知道。 他要爱吃 大方脸， 对，他要爱吃你们家的面， 那我们家就阔了。哎， 明白了吗？明白不明白？ 明白了。 哎，懂了吗？ 还真行啊！那我听你的，我安排你帮我想想，接下来咱怎么宣传？ 怎么宣传啊？我帮你啊，好好想一下。 哎，正所谓啊，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太快。面对着这样一个噱头多于实质的现实，跟上时代努力营销，或许才是当务之急哟。 你说这怎么回？怎么这么多人？你非敢出一来，来这么多人挤着上香的还愿的，哎呦，半个小时不怎么？ 哎，行了， 怎么卖呀？ 你行了，你是干嘛的呀？ 卖 你是不是卖馒头的呀？ 是，我 你卖东西的还怕人多呀？ 我不怕人多，我在这挤着站着，我都没法，我心想我走着，我说那您各位您看看，我走不起来，这卖的多快啊！我现在周围就这几个人。 你周围这些人是不是挤不动啊？ 对呀、啊， 挤时间长了他们饿不饿呀？ 啊， 饿了他们吃不吃饭？ 哦， 这就是傻小。 哎，你看你说的有道理哈， 对不对？ 是不是？ 到时候你这馒头，我告诉你，爷们儿，不够卖的，知道 吗？我这馒头可200的个呢， 200个，一会儿2000个， 是吗？ 哎。 你这个行吗？ 知道吗？ 这行吗？这我一那这咱趁一上午，赶紧咱听汤把这200个卖完了，回去咱就歇着去了，这都好。 哎，你听汤卖200个，那哪那么容易啊？你200个都卖出去了，下午人家饿了怎么办啊？ 下午， 你把精神都搁上午，下午怎么办啊？ 那我管不了了，我就这200个。 什么叫管不了了？ 了，你留点下午涨价啊。 你得了吧你，那这是涨价，那是的，我们老陈家做生意的本事。 哦，不涨价，你们家从来不涨价，你们家就永远不涨价了。 我们家不是永远不涨价，但是你不能突然的说涨价就涨价啊。这上午还一个价呢，下午就另一个价了。这不是我们老陈家做买卖的，我这走 了。来老太太， 二位啊，我看你们俩跟这儿吵半天了。 嗯， 你们这个，馒头我看着还行。 行。 这馒头多少钱呢？ 二老太， 这馒头 啊。哟，都困了。 馒头那个啥， 那个啥呀？ 就十大子一个。 行，那个 啊， 十五大子一个。嗯， 十大子， 十五， 不是怎么十五啊？这一直都卖十个大子一个吗？怎么回事？ 到底十个大子还是十五个大子啊？ 哎， 算了，卖个馒头价格都不一样。那18个。 别砍了！啊，你怎么回事？咱妈，对不起啊，你怎么回事？ 你卖那么便宜，你挣什么钱？你有病？ 不是，本来这十大子就比在店里卖的贵了， 卖店贵了，这店里卖的贵，店里卖去，搁这儿卖什么呀？ 不是，那你这热乎乎的馒头，给它放凉了怎么办呢？ 这都放凉了。 你们俩吵吧，我不要了，我走了。 你看看，这走了。 你想，这赖你，这就是。 这怎么赖我呀？眼瞅着到中午了，你说的，刚才你是怎么说的？刚才你说都堵住了，都围满我的馒头。 对呀， 哪满？你看看一个个的，你看看这些人，你看看这打包里掏烧鸡，你看看那打包里边掏这炸麻花，你看这还有山泉水和这还掏水果，我这馒头谁买呀？ 宝宝，快点。妈妈今天给你带了仨苹果呢。 妈妈，我吃馒头。 哎呀，这吃馒头呀，这还有 吃馒头， 好几个火腿肠呢啊！先吃这个。哎，还有，哎呀，还有。 你听听，谁买的这馒头啊？ 我说这跟我听说的可不一样啊。不是，我听说这初一十五这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大伙儿没地儿吃东西，着急上火，都是重金求吃的。这怎么现在都自个儿带吃的了，啊？ 所以你还想着怎么抢购馒头？ 那我这抢购计划看来就不灵了。 本来也没有这么回事儿吧？ 小伙子，还卖馒头呢？来，卖出去了吗？ 没有， 卖多了，卖的好多了。 来个大鸡腿儿，想不想吃啊？ 不是，这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 哎呦喂！ 不是您怎么，您这不逗我们玩吗？您带着大鸡腿呢，您还问我们这馒头，您这不诚信吗？ 我跟你说呀，你们这俩孩子一看就没经验。前些年呐，大家来上香，哎呦，就发现呐，就是人太多了，排队就饿呀，又没人地儿买吃的去。 是啊， 所以这些年呐，大家都有经验啦，知道吗？如今大伙儿来上香的时候啊，都随身携带着各种各样丰富的吃的东西，什么鸡腿啊、鸡爪子、猪蹄儿啊、火腿肠啊，还有水果啊，各种水呀，我之所以啊带这么的东西，还问你们， 问我们这馒头干嘛？您这 就是 挤兑我们吗？ 这不是正要跟你说吗？就是因为大家伙带的荤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呢就想吃口粮食，知道我啊。 对，大妈，谢谢您告诉我们。 哎，别客气， 我们俩不会做买卖。 哎，没事。 姐，我就听他的了，你看看。 吃亏嘛，吃亏是福，你们还年轻。 蹭我这白食，告诉我经验也不好使。大娘，谢谢您。 哎， 来这几个馒头，您就您那鸡腿，要不您吃多腻呀，是不是？ 哟， 送 我吧。 对，送您。呵， 这小伙子，哎呦，这孩子以后有前途。 哎，我以后有前途没用啊。 今儿饭都卖不出去了。什么叫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呢？这不就是最明显例子吗？看起来啊，成功之路也不是那么容易复制的。 那么说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有没有可能柳暗花明又现一村呢？ 我哥，行了，我说哥，这儿哥， 柚子，你还有脸说话呢？ 我跟你说啊，我这回我跟你说，我主动承认错误。我 你不承认也得行啊！ 是我这波策划确实有点策划，策让人策反了。 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听你将功折罪。 我保证，我一定想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营销计划。 惊世骇俗的， 哎， 我反正觉得这哗众取宠走捷径真的不适合我，你知道我干不了这。你要不你想想别的招，我真觉得怎么。 今天说一通二那个，明天说一通二那个，说的人那大里大大里大日大大里大要要要二位小哥呀。 哎，刘媒婆。 哟，二位小哥呀。 干嘛呀？ 哎呦，这有水喝吗？哎呀，快给我点吃的。 我这就这凉馒头啊。 馒头，快！哎呦，这谁家做凉馒头这么好吃？哎呦，再给我一碗水喝。 哎，给您喝点水啊。 这什么玩 意儿？哎呀，再来一个。馒头，赶紧 。他可吃大了。 来，水。咚。哎呦喂！ 你要死吧你！ 是啊，差点就饿死了。 垃圾桶婆， 什么意思？ 饿死了， 倒桶箱子里似的。 哎呀，知道吗？ 稀里哗啦的。 还要不要听我说话了？ 您说。 哎，南边李老板知道不？ 知道。 李老板他儿子 死了， 今儿个娶亲。 然后呢？ 迎亲队伍啊，就生生给堵在这条路上了。 这不是大家都是上灵隐寺去吗？ 可是他们娶亲的没有准备吃的喝的呀，所以啊，把一众迎亲的队伍都给差点饿坏了。小陈儿还剩多少馒头呀？ 哥， 刚才吃200个，我们带了200，给那老太太3个。 我刚吃了5个。 你刚才吃了5个，那还剩192个。 啊，192个呀？你多少钱呢？ 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呀、啊？ 这个我们这个馒头啊，现在这 不是那个不要钱了。对，我这高兴嘛，难得高兴，你说是不是？六百，咱是不是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钱了？刚还赔了他白吃了5个，你还不要钱了？你疯了你？ 这难得这好不容易， 你得抬价啊！这事这就得抬价。 这个媒婆 啊。 怎么到这儿又跟他们争起馒头的事儿来了？ 哟， 这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啊！ 来，哎呦，这小陈儿啊，他是一特别实诚的孩子。你是饿了吧，李公子？所以你才会跑过来。我可算知道你。 这一路堵的我呀，实在是头晕眼花。 来， 年轻人，我尝尝这馒头行不行？ 来，小陈儿，哟，真是个好孩子，给你给李公子给他一个，好吃不？ 你别看这馒头都凉了，哎，你这和面里有鸡蛋， 哎呦， 还有牛奶，和出这，哎，要这馒头有奶香味儿，你别看都凉了，哎，还甜的滋儿，真好吃。 对，我刚才一下吃了5个，顿能喝水，喝了5碗， 真行。那我跟你说，那个李公子，我说好了，就不要钱，您只要喜欢，您这190 什么就不要？ 你怎么老？刚才我告诉你，刚才就是你一天到晚就钱。我们家老陈家就是这样，老陈家卖东西货真价实，我的牛奶，我的鸡蛋，那都是好奶好鸡蛋，我拿手和的面。跟他们那卖什么葱油饼的，什么雇人排队呀、啊，什么走街串巷啊，什么书馆的说书先生把他编的那个侠义小说里，跟我都没关系。我就这样，我告诉你啊，你愿意跟我干就干，不愿意干，你以后别来我这蹭饭，你也别给我这出什么营销点子，我就这么卖馒头。这个您白大走，哎，难得呀，啊， 是 你叫六子， 啊， 他叫小陈儿。 啊，对，我刚才听明白了，难得呀，在咱们这浮躁流行一夜爆红的时代，呵，你这还这么认真的拿手做馒头，还怎么着？刚才要白卖给我们 啊， 人家白送，人家白送。哎呦，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孩子太少了，又有理想，还有传承啊，这种工匠精神。现在我们这社会缺的就是这样的人。 可不是嘛，是，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你这样的青年人啊，难得，难得。哎哎，直接说难得。哎，今天我这，我啥也不说，他们都不理解我，真的。跟您说，我做这点馒头，就是因为我爸传给我这点手艺，我还接着给做呀。我真的，您要给我钱，您屈了我这匠人的这心了。您不说我这工匠精神，我必须我把这馒头白送给您。你给您那迎亲队伍吃去，您给他吃去。六子，你帮忙弄着，干嘛呢？别瞎看了，看什么呢？ 我弄什么呀？ 砸吗什么呢？给 我砸吗什么呀？ 给人家把那馒头都送给那迎亲。 送什么？你们聊这么热闹，这有我什么事儿啊？还不是你疯了，小陈？工匠精神有什么用啊？你工匠了半天，你挣不着钱，你不还是饿死吗？ 哟，这孩子目光短浅，鼠目寸光。 嗯， 哎。李公子啊，李公子，之后啊，咱不是还要补办婚宴吗？ 当然了，今 天婚宴上的主食，我觉得就给小成这孩子给他承包了就好，这人又好，心眼又好，手艺又好。 哎呀，说还是您是十里八村的著名的媒婆啊， 那 说这话有道理，有道理。 嗯、 小成啊， 啊， 小成，这个，哎，你负责我婚宴上的所有面食。哎，你刘媒婆， 哎， 把他这故事。变成一个品牌传奇，四乡八镇啊，三天之内，方圆10公里，要是有人不知道，就是你这个啊，传话筒 没 尽到责任。 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你看这个，把它变成一个品牌传奇， 哎、 然后呢，这你看，我们都说的是实话呀，不就不存在那种大而无当的宣传呢？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呢，我们这又能够落到实处啊， 对对对对， 真的是有物美价廉的面食啊， 而且还给我的婚宴提供了主食，我还省了钱了。 哎呀， 小陈愿不愿意？哎呦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没想到您这么帮我，太好太好！这样，我跟您一块啊，那个我回到您那个您那府地去，我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哎、咱们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我也去，我也去， 走了，走了，哎，走了，走了！ 哎，这宣传的事儿，这他得算我一份儿啊！ 哎，正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而那些传说当中的一夜爆红，也正是在这条路上不停摸索的结果而已。所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走法罢了。至于接下来谁能走得更长久，走得更远，咱们呢不妨拭目以待，是大浪淘沙。正所谓传言纷纷都不准，大浪淘沙哪里顿，表里如一终有时，柳暗花明又一村。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每日练习武艺，功力大增。一日，黄蓉抱怨日子太闷，郭靖不忍爱妻落寞，二人辗转搬家，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从此乐不思蜀，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 笑口常开，娱乐消遣，拯救寂寞，活在当下。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 靖哥哥，快点的，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FM 87.6，晚上10点半，广播剧场不见不散。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幸福像阳光一样，人人把幸福向往，只要你心胸宽广，幸福就在你身旁。 幸福像阳光一样，家家把幸福盼望，